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9月10日至13日，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召开。大会以共享新成果、共筑新动能为主题，全面展示机器人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本次展览面积约52000余平方米，有110余家企业的500多款产品参展。那么这一届展会都有哪些亮点？中国的机器人领域发展水平处在什么位置？我们如何拥抱机器人时代的来临？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今天呢，咱们聊一聊世界机器人大会这件事儿。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清华大学刘杰博士，还有刚刚从大会现场采访回来的新闻广播记者蔡可娟。咱们今天的访谈呢，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我们就通过记者蔡可娟的讲述，全面的去了解一下这场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展示情况。蔡蔡好。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啊，我看到资料说，咱们这届展会呢，打造了展览3+1的生态体系。三就是，分三类：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三大展区。这 C 呢叫做创新展区哈。那咱们请蔡克娟记者呢给我们一个展区一个展区的来说。咱们先说说特种机器人。 我10号啊，在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的这一天，作为专业的观众和媒体参观了这一些展品。这一次博览会呢，一共有500多个机器人。最神奇的是，其中里面还有20款机器人是首发亮相的。比如说，咱们拿这个特种机器人来举例子啊，这里边有一个叫做“云深处绝影叉 2.0” 这么一款小狗机器人，它是4足机器人，浑身通体是白色的。那它比之前的一代呢，具有更强的续航能力，充了电之后可以续航4个小时。然后它可以在全天候作业，比如说在恶劣的天气，无论是雨雪雷电这样的天气，也无论是在室外的平板路，还是室内的这样有一些软的地毯，或者是室外的石子路草坪，它都可以在外面进行电力啊、建筑啊等等的一些巡检。为什么管它叫特种机器人呢？其实运用在这些特殊场景下，比如说矿井的检测、防爆，还有这个消防侦察机器人等等的这一些特殊场景，这种机器人叫做特种机器人。这个特种机器人，小狗机器人，今天我看到它在一个蓝色的斜坡上，大概30度，稳稳地走了上去，然后又下了3级台阶，并且它还会扭扭自己的屁股啊，做出这种撒娇的动作。而且你别看这个小狗机器人，它自己自重只有50公斤，但是它却能载重量达到了80公斤，就相当于如果你在一个抢险的现场，上面有一个担架的话，它是可以拉一个80公斤的成年人出去的，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并且它的稳定性和平衡性也更强一些，一个成年人在它运动的时候踹它一脚，它是不会倒的，已经达到了这个地步。并且它除了自身有的这种毫米波雷达呀、传感器呀，它还可以增加一个机械臂。今天的这款就在上方，就是背部增加了一个机械臂。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更多的场景下工作。比如它今天就抓起了一个矿泉水瓶子，那它也可以增加其他的，比如说气体传感器，有毒有害的气体就可以被它探测到了。那它应用的场景就会更加的广泛。虽然它是首发亮相啊，但是它每年也已经能卖出几百台这样的一个量了，是非常有意思的。另外的一款特种机器人非常漂亮，它是全世界最大的消防侦察机器人，通体都是亮黄色的，长得就跟一个坦克一样。它自己自重有3.7吨，但是呢，它能拉动一个40吨的水车，而且它的喷射的水流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它一秒钟能喷200升水。那什么概念？就是说一个20吨的水车，它3分钟就给喷完了，并且它能喷非常远，120米，然后可以扬程，就是往上喷很高。有一些非常高的厂房，很大的楼啊，它可以喷55米到60米左右的样子，那十几层楼这样高呢。所以其实你看它这么大的功率，作用这么大， 它是不适合用在咱们小区里面的火灾现场的，那它主要是用在像这个石油化工这样的仓储等等这样一些地方发生了大型的火灾的时候。其实它这个上面传感器非常的多，可以看到有一个热成像的在左边，长得像个眼睛一样，那这个呢它是一个火眼追踪的这么一个神奇的装置，就是说在火场当中有重重的迷雾嘛，那人眼是看不清的，但是火眼追踪呢它就可以穿过重重迷雾看到里边，哎，喷了一个小火苗，并且有这个温度传感器可以探测到，哎，这里面四五百度了，那就双重的确定这个地方就是火苗，精准的喷到这里，所以它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机器人。其他以往的世界上目前第二大的机器人喷水流和它相比只是它的一半，而且自重啊还有体型也都是它的一半左右，所以这个机器人也是非常的厉害的。并且它的履带上虽然是胶的，但是呢在火场里即便是被烧坏了的话，里边的这些履带也不会坏，因为它是在大型的这个仓储里面救火，如果一旦这个上面的仓储有一个梁子断了砸下来，即便是砸到了它也不会把它砸得不能工作了，它还有 80% 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防爆的这些机器人呢，它不但自己进入到火场里不能够带明火，这就代表它防爆，并且它这个黄色壳子下面还有一层壳，是厚度大概2厘米左右，所以呢你看它为什么这么的坚硬，连梁子从上面掉下来都砸不透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它这里边有非常多的高科技，然后并且还能检测出12种不同的有毒有害气体，比如说哪一些气体易燃易爆啊，那你要检测出来它在哪里。 好，再说一说这个工业机器人，这些机器人都什么模样？ 这个工业机器人就是平时日常我们见不到的，它会在这个车间里面是一些非常大型的机械臂，有的时候呢它可能在组装我们的手机，有时候可能在组装这个汽车，甚至有些机械臂它能抬起一辆整车，是非常厉害的。那在工业机器人里面也有不这么大型的，比如说今天我就看到了一个外骨骼机器人，并且体验了它穿上了这个东西，实际上它就是只有5.6公斤这么沉，在我身体上并不会产生什么负担。作为女生，我的这个举东西的力量，我最多也就是能举一个50斤的箱子，里边装上书。今天呢，穿上了这个外骨骼机器人之后，感觉腰部有一个东西在拉扯你，帮助你站起来。我在现场体验了一个搬啤酒瓶箱，这个啤酒瓶里面有24瓶大的那种啤酒，500-600毫升的这种啤酒啊。原先我搬它是很费劲的，当我弯下腰，两个手搬到这个啤酒瓶箱子的时候，突然感觉到腰部有一个力量，哎，把你往上一蹬，你就起来了。这样的话呢，原本我能拿50斤的东西，它会给你增加一个60斤的助力，也就是说这俩加起来我可能能搬个110斤左右的样子。那它就是用在物流仓储里边，能提高效率50%以上。另外还有一款这个外骨骼机器人，它是力传导，你穿上它之后呢，在很多老旧小区里边，有些人楼层特高，买了一个冰箱，这个时候物流小哥就很累啦，但是你穿上这个机器人再背上冰箱，这个力啊就通过这个机器人传导到地面了，你只相当于背上背了一个笔记本电脑的重量，可见这个东西对我们现实生活生产是有多重要。 服务机器人展区都有哪些让你觉得特别惊艳的这种机器人品类？ 其实我比较喜欢的部分是这个服务机器人，因为它真真实实的在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能帮助到我们。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像大爱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它虽然也是外骨骼机器人，但它不是在工业上用的。在现场有一位马上就20岁的小伙子，他其实是一个武校生，那在2017年的时候就因为一个后空翻没有翻好，导致了这个颈部以下的高位截瘫，这下面就都没有知觉了，什么感觉都没有了。之前很孝顺的一个孩子，他妈妈在现场讲说，自从他卧床不起之后，脾气就变得非常大，朝他妈妈发脾气，然后还吐还哭，父亲根本没有 办法在身边照顾他。那在抖音上看到了这个大爱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已经帮助了10000多名这个高位截瘫的人康复。康复有的到什么程度呢？是可以完全扔下拐杖自己就跑步了。有一些呢是可以拄着拐杖走路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意味着很多高位截瘫的人在此前他根本没有任何的手段去帮助他康复。他只能是旁边跟着一个人推他的轮椅，这样还要耗费一个人力。久病的话其实对家人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那这个机器它是一个大概200万左右的医用级别的，它就帮助了10000多个高位截瘫的这样的患者。以前他们是了无希望的，因为我在很多年前就关注了这个大爱下肢外骨骼机器人了。比如说里边有一个黑龙江的大叔，他呢已经14年高位截瘫了，另外还有营口的也是高位截瘫7年，他们分别都能抛开拐杖走路和拄着拐杖走路，甚至还有一个小哥哥大概30岁左右的样子能跑马拉松，跑了好几场，是非常惊奇的。 啊，还有一个创新展区啊，这里面有哪些特别酷的机器人呢？ 其实以前我报道机器人大会的时候曾经在网络上发布过这样的一个产品，网友就特别关心，他们就问说，哎，这个机器人特别好，多少钱呀？我说这个是医疗级别的，200万挺贵的，但是他们公司有这个家庭级别的，有老年人康养的。因为老年人现在其实咱们都讲他的四肢可能是退行性的，另外摔倒也是老年人致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老年人走路呢他会上楼梯也不舒服，膝盖不舒服，另外走路的时候会像鸭子一样左摇右摆，这样的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如果穿上了这个康养级别的大概14万左右的这么一个机器的话，这个机器呢它在医疗级别的时候，在对于高位截瘫的患者是完全主动带动高位截瘫的人给他一个助力让他往前行走，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其实它是一个略微被动的，就是给老年人的腿部一些力，但是老年人自己腿部也使一些力，那共同运动。在现场我还看到了一位87岁的姓董的这个奶奶，那她之前是做了这个腰椎的手术，做手术之前啊摔了5-6跤，到最后做完手术根本就没法走了，但是用了这个机器人之后呢，他现在我看到了现在走路的视频以及现在他走路是非常顺畅的，就跟我们成年人普通的这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也差不了多少。那离这个展位不远呀还有一个叫做树瑞腔镜手术机器人，它看起来是有4个机械臂，但是它最后呢作用在人体里面实际上是一个孔进去的，这就是它高超的地方，就叫做单孔手术机器人。在这个单孔手术机器人呢，这一款设备其实是全球第二款在临床当中的单孔手术机器人。那另外一款就是非常有名的这个美国达芬奇了，但是因为它是最新款的产品，所以它不出口给中国，所以呢中国只能用它的上一代产品。那上一代产品它就要在这个腹腔上打出3到5个这样的小孔，其中一个孔比较大，剩下几个孔比较小。所以我们的这一款树瑞手术机器人它其实是做到了一个还没有进口就进行了国产化替代这么一件事情。那它大概是明年3月份左右的时候临床结束，预计到明年下半年的时候呢可以拿到3类医疗器械许可证，这样的话它就可以上市售卖了。并且外面美国的这个达芬奇的一款机器啊要3000万左右的样子，因为我们进行了国产化替代，所以它的成本降低到了原来的50%左右。那看到这款手术机器人的时候非常有意思，它实际上是一个医生在一个操作台上，然后看着被放大过的10倍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去操作的。那你看到今天这个手术机器人它是在对一个非常小的鹌鹑蛋生的进行一个剥皮呀、把它的皮剥了之后它的蛋膜还没有损坏，这是非常轻的一个力度，达到了毫克，可能就像这个一根针在我们手上那种轻度，非常精细的。 9月10日至13日，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召开。大会以共享新成果、共筑新动能为主题，全面展示机器人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本次展览面积约52000余平方米，有110余家企业的500多款产品参展。 那么这一届展会都有哪些亮点？中国的机器人领域发展水平处在什么位置？我们如何拥抱机器人时代的来临？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好的，感谢我们的记者蔡蔡的介绍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到的是刘杰博士，跟咱们聊一聊机器人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这个话题。刘老师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好。 目前咱们国家的这个机器人发展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应该说咱们国家的这个发展水平这些年还是上的比较快的。因为呢，这个跟我们的一个是科技的发展，另外一个整个的社会的经济水平达到了一定阶段是有相当大的关系。我们知道在世界上应该说最早进行我们叫做通常我们简单的叫机器人的这一行业应该是美国还是很早的。那么在应用当中应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普及偏多一点的还算日本。我们都知道一谈到日本的时候经常出现一些仿真的一些模拟的一些，当然日本的机器人实际上它还是偏重于它的一些文化特点包括日本呢是老龄化社会进入比较早的，所以说呢它在很多对于人的服务当中辅助当中的机器人呢它的研发还是一直在应用阶段走在了前列但是应该说全世界的机器人应该还是分几大类的，就是一类呢就是我们通常可以称为的工业机器人那么另一类呢就算农业机器人那么再加上呢我们有军事机器人那么除了这三类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特种类的机器人。 对， 那么特种类的机器人就是说特定场景下的，实际上呢工业类的农业类的军事类的他们也都包含了所谓的特殊类的机器人比如说在工业领域我们这个大家应该是几十年前已经看到了，就是我们很多现代化的生产线都没有人的时候都是在机械臂在进行包括我的组装焊接我们的汽车生产线呢包括我们的喷漆那么激光点焊这些全都是机器人在做当然这种机器人我们通常叫做工业机器人那么由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快整个的制造业水平也逐渐提高，应该说在全世界，这个大家都知道，目前全世界最全的工业门类的生产体系，中国是最全的。 确实。 那么在这里，所以说我们的工业机器人需求还是走的还是非常大。另外呢，由于近些年我们在这个我们叫做计算机领域或者是叫做控制领域的整体的提升，那么我们除了工业机器人之外，我们也大量的出现了很多生活类的机器人。那么工业机器人里边我们还得说在技术上第一团队还是掌握在美国手里。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像波士顿动力这公司大家这些年这视频看得太有名了。 对。 就是说实际上呢在人形机器人上目前它的水平遥遥领先于世界所有国家。而且呢是差距还不是一点半点。但是呢这个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我们近些这个我们知道它很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 spot 最早叫大狗big 狗那个大狗。那么大狗后来逐渐 spot。那么我们看到现在我们市面上也有些 spot 产品这是我们国内自己生产的。但是实际上呢我们是外形上更像，但我们核心上不大像。因为什么呢？它的 spot 的这个应该说它的叫做越障碍能力然后斜坡行走能力包括这个它的稳定性都非常强。那么我们现在做不到。当然了，它也是让我们看到的这个东西稍微的还是要好一些。那么这是这个从这类机器人来算。那么实际上呢，最早我们引进的生产线大量的机械臂最早也都是国外进口那么实际上从应该90年代初我们国内应该说呢也在这些工业机器人上进行了大量的发力，而且这个发力发的是非常好，应该说当我们每研究出一台工业机器人以后国外呢就迅速降价因为比如说过去就是一个手臂那么他就给你要上个几百万那我们出来以后呢他就立刻就降价成100万这个就实际上呢这也是对你的技术的一种市场的一种占领和打压当然在这里面我们比较突出的像哈工大也好我们都知道在机器人领域尤其是工业机器人有几个赛道是属于领军人物 啊，不是说别的高校一定做不好，是因为他当时他们的工业性质，啊，包括他们在国家的一些委托的地位，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就是目前现在来看，中国的机器人的技术整体上从技术水准来说，我们在第一梯队，但是呢，但是我们最先进的，我们在局部一些还是有一些差距啊。另外呢，我们再加上我们对机器人的需求量非常大，中国的机器人的这个年增长量在全世界是排在第一位，基本上到现在来看，基本上达到年增长在20%的这个增长率，就是全 相当快。 那对对对，就是说我们对机器人的需求，那么所以说在这里边呢，就是说不管现在的世界的形势怎么一个变化，应该说中国的这个整体上对机器人的需求，尤其是随着现在机器人大量的类型的出现，我们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现在中国不但是我们在过去老是说这个出口国哈，就是应该说在第一大市场这是没有问题了，那么基本上在诸多的这个国家的贸易当中，我们都是属于第一大的进口国。那么这里边呢，整体上还是跟我们的国力跟大家的消费水平提高是有重大的分不开的，也就是原来我们的人口众多，但我们并不是第一大市场，因为我们买不起，但现在不一样，所以说呢，就是说话就说的远一点，就是从这次的奥运会我们可以看到，不是我们专门的就某一项投入巨大精力，而是整体的国力 遍地开花， 遍地开花，因为它的健康水准全部都变了啊。所以说呢，在机器人领域，我们同样我们这次的发展也是比较快的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在这次大会上我们展示的就是特种机器人比较多，那这也是我们这次大会的一个特点。 这是咱们整体的国家和整个世界范围之内哈，机器人领域发展的一些现况。刘杰博士已经给我们介绍了比较详细了哈。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资料的时候，包括我在听那个我们记者给我们介绍的时候，就是怎么去定义机器人呢？为什么就一些机械臂也算是机器人呢？那我们的车、我们的手机为什么不能算呢？ 哎，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呢，从机器人的概念来说啊，我们的汽车就算机器人。这就算机器人，只我们的拖拉机也是机器人，我们的收割机都算机器人。就什么呢？就是说，当一些非人力的东西通过其他的手段能够完成人力要做的东西的，都是类似的机器人。只不过呢，就是我们当时觉得它跟人长得也不像哈、啊，就是说啊，所以说呢，我们还是把它当工具了。啊，那么因此呢，就是什么时候我们才把机器人这概念，就是刚才你说的，比如说但是机械臂。这不是个人， 对 啊，但是呢，他是这样，就是说，他是因为生产线的决定，他没必要做成一个人，就是说，未来我们的发展啊，当然这个路还是很遥远的，就是说什么叫机器人，我们现在更多的是从科幻影片里感觉到的，机器人就是外形像人啊，然后呢，跟人就是有一样一样的这个，只不过，他可能由于他的这个材料选择，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尤其是过去我们有一种舞蹈叫机械舞蹈哈、啊，就是说，哎，他人他在晃动，他得是，哎，他得是这样走那样走，非常的有卡顿。那么这种卡顿实际上呢，是机械特征传导的一种表现 啊， 就是，哎，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人类非常希望这个人的动作完全像人，但是呢，这个问题。我们叫做人形机器人，刚才我已经特别提了，就是波士顿动力算的世界上比较先进的了、 对对对， 就是这里面涉及到东西太多，它不但涉及到你的，我们简单的说啊，比如说绕障碍物啊，什么这个传感就是自己去开门呢、都等等，它这里边还是一个识别问题，就是它分几块。一块呢就是我的大脑，就是通过各种传感器传给我，我能知道我该干什么，这是我们第一块。那么现在呢，这近些年呢，这方面的能力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因为我们的算法改变了，我们的计算的 CPU 或者我们这芯片的能力计算速度改变了，然后我们计算架构改变了，所以说在过去很难算的，就是咱们就说开一个门它就得算半天， 对 啊，那我们使计算机都知道，现在当然卡顿很少，你卡在那儿了它就开不了，对吧？这是第一条，第一块部分。第二块部分就是它的机械臂的传导，包括它的轴承加工，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啊。第三一块就是电机驱动，包括液压的传导、液压驱动。那么这三块东西实际上是对人形机器人是重大的一个三大技术难点。那么在这里边，反倒是 传统的力学、分析力学、理论力学，包括机械设计部分，成了重大的一个瓶颈。这里边呢，与我们的材料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也可能将来有一天，我们真的像电影科幻里面讲的，就是金属啊，它是已经这种材料，它变成有记忆的，它可以随意的这个变成形状，以后随意的又可以变成液体。那么当材料你要变成这样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就是完全是颠覆性的变化了。 对， 那么现在还不行，我们的手，我们知道我们的骨骼关节手臂动是有轴的，哈哈。那么我们这个轴呢，可以一个轴360度，但是可能机械上它就有的些地方就做不到啊，它是刚性的，它只能是一个方向，哎，我们旋转了啊。那么另一个方向，当你再有这个维度变化的时候，那么它要加上另一个轴，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轴与轴的连接增加了我们整体的这个臂的重量。 对， 那么我们这个臂的重量，那我如果是一个整个的一个物体，那现在就有问题了。那就是说可能波士顿的那个机器人，它人形的大概也就1.7米不到，1.65米，但是它就已经公斤数就是150多公斤了，就很沉了。 哦， 哎，那么它的，我们就是对它来说，看它的这个 demo 的演示，你可以感觉到它蹦跳自如。 对， 当然了，他有摔倒的时候，他没给你放出来是吗？那么他蹦跳自如里边有一条，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惊讶，就是，因为他这些机械不能太讲究粗大笨沉，那么你又，但是你蹦跳的落地的时候，那他对他的这个材料的冲击就非常大。那就跟我们人体的，如果不是我们人体的骨骼的骨密纸，然后再加上我们肌肉的一个科学的一个保护，那你如果跳不好的话，就有可能骨折呀。 对， 机器它也是要骨折。 是 那么好，它就这一弹跳，它需要在单位时间里，它的能量密度非常大。也就是说，它这种东西就是为什么机械臂它好办一些，就是我们看机器人它很慢啊， 对， 它不讲究这个速度，我要求准确，我要求你拿不动，但是我能够慢慢的拿起来给你放过去，这是我按照它的工程设计我要求这么的。但是当你要像人的时候，它不但要拿起来，它还要快， 对， 这就很难做， 又快又准才行。 我们的电池能量不够，包括我们的速度不够。 所以就是大家会奇怪，对机器人这个名字出来之后，尤其是我们的翻译啊，可能在这个国外，它 robot 这个好像它就没有咱们这个问题哈。明白。那我们确实能够看到哈，就是可以说人类在加速的走向机器时代。但是还会有些人问起来这个问题，就机器人伦理问题，包括人机和平共处的问题，现在能够解决吗？或者未来也能解决吗？ 还暂时目前还是都在探讨，那么甚至某种意义上来说，暂时还解决不了啊。因为现在我们举一个大家现实的例子，我记得好像当年有本书，就是机器人有几个原则哈，就是说首先不能永远不能伤害人哈， 对。 那么当人跟你一起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宁可伤害自己也不能伤害人。但是呢，在我们的设计当中，如果智能化会出一些这些问题，我们再举一个现在大家比较熟知的，电动车，那个自动驾驶车， 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车实际上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前一段也都探讨过，比如说我们国内有个品牌车，我们有一个司机哈，他这个忙别的了，这个车在辅助驾驶的时候出车祸了，其实他出那车的话也很简单，也前面有那个所谓的这个作业车，然后呢他就低头了，然后就撞上去了，那么他就死亡了， 哎呦， 那么在这里边呢，目前我们的自动驾驶呢只能叫辅助驾驶，那么它是两条路线，一条路线呢是以特斯拉为首的，就是那属于那种我们从底层往上走，就是我一点一点的给你加你的自动的辅助的功能，然后呢再往完全自动驾驶上靠，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 Google 分离出来那个 Waymo 以 Waymo 包括我们国内是百度为代表的，它是什么呢？ 无人驾驶， 从上往下，我呢是直接想要奔的就是从上边，从无人驾驶能力提高的水准，我打算上边搭造一个完整的硬件，然后我往下逐渐逐渐的这个侵入，那么这是两种路线。那么这两种路线有一个重大的一个技术上的环节。那么特斯拉的环节是什么？就是马斯克环节，它是叫做弱感知加上好像目前这将来这都有问题，就是强的计算，也就是强智能，也弱感知就是什么呢？我的感知设备不是最好的，我呢也不上最好的，因为我认为没有用，那么它呢，然后呢就开始加上我的计算能力要强， 这是它的特点。 嗯 那么 Waymo 这个百度代表的呢，就是什么呢？我叫强感知加上我的强制强计算。那么这两个呢，就是第一个就俩不一样了。所以说 Waymo 就是什么呢？我要把我的感知设备加到最强，比如说我们的激光雷达，我一个不行，三个。 对。 而我们知道这个特斯拉是没有激光雷达的， 视频嘛。 对，它有视频，但是它也有雷达，但是它不是激光。 对。 那么激光雷达的好处在哪？就是这个 Waymo 的好处就是我必须把人能感知到东西我全感知到，甚至人看不到的我也要 看到。完再说， 完了以后，我通过我的计算能力来给我的车，下各种指令。但是呢，这个就有个问题。那么现在的计算，包括我们的感知都可以，但是我们的学习数不够。尽管号称它也是全世界功率是最长的，啊，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计算超计算能力现在还不够啊，我们因此呢就出现了一个目前呢是这样，就是凡是家庭化的所谓的辅助驾驶汽车，都是属于特斯拉这种系列的，属于 L2 水平的，最高也就2.5，就是属于辅助，但人是主要的。一旦出事故，是谁的事故？是 人的 人 事 负 故， 责任。车不负责任， 嗯， 那么只有到了 L4、L5，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基本上出事故，按照我们现在的法律规定，那就是车负责任，人不负责任，因 但 为 是， 我忘，对。那么现在这个Waymo 跟这个我们百度现在干的所谓的无人驾驶，它是特种环境，比如说熟悉的园区、物流、矿山，包括我们的机场或者是这个港口的物流。 码头， 码头它可以用到 L4 级的所谓的无人驾驶，但它是固定场景，在固定场景下，它已经反复计算透了。也就是 就这 说， 么大点地儿， 对，我不用再那么计算了，我都反应很快，通常不会出事故。但是一旦上到路，就有问题了，因为它必须要反复学习、反复计算啊。在这里边呢，我们特别举个简单的，就是脑机接口又跟你这个又对上了。就是说，我们人类看着一个前面一个标志，不管这个标志它是偏还是不偏，它是上斜下斜，我们基本上正面我都能看出来它是什么字。比如说禁停，我能看出来，但是机器看不出来，机器只有正对着它才看得出来，你侧着看它就看不出来了，它看的是别的了。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大脑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感知在给我们，机器做不到。那么机器所有的感知都不如人的感知好。那么下面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就是说，那么我们现在只是谈自动驾驶，但是问题又来了，自动驾驶当中一定有一个碰撞规避，它会有的。那么你碰撞规避，前一段都讨论过啊，你要撞墙，那它会找撞树或者找撞别的，那要撞人，它不想撞墙，它不撞墙是为了保护司机 司机， 啊，保护乘员。但是我一看那个撞人可以损伤最小，我是不是就撞人了？那你牵扯的一 有 个 矛 伦 盾， 理，那你就矛盾了。他保护你，他是什么呢？这是他的职责。但是你把那个人撞了，那就是伤害人了。所以这个伦理问题还在研究，将来也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说法。比如说，就刚才我谈到的，那你达到了 L4 级别，那你就是车的责任，咱就没人没责了。那 那也 这 就 也 是 是在 车 探讨。 商的责任吗？ 对，车商的责任，对，你这回答是正确的，就是说 L2 到2.5的，只要出事故，上法院打官司是驾驶员自己的责任，你赖不到我的这个汽车生产商。但是到了达到 L4 就什么级别？就是说，基本上你就是完全是，可以是无人驾驶了。 所以，通过这一次这个世界机器人大会哈，我们再一次了解到了这个我们觉得离我们很远的一个领域的这个内容哈。现在其实就是我们在它的帮助下，在它的服务当中生活着。那么，关于这次世界机器人大会，各位感兴趣的话，还是啊可以去关注它的官网来注册。只记得这时候我们要采集核酸啊，相关的这些消息大家可以自行去查找。再次感谢刘杰老师能够接受我们采访，谢谢您。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天天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整点快报，我是于浩，咱们明天见。